文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体育馆中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一带只是车多，车龙有大消散。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路明道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而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在希福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窝打路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旺角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专业主持团队紧贴赛事资讯，雷洪德、徐家乐、余翠仪、冯坚成， 世界卫生组织非传染病嘅专家， 今次技术人员嘅制服嘅设计咧就系包含。 但出边啲人睇仲系好劲嘅，因为佢打落去真系用砰砰声噶。 各就各位 ，on air， 紧贴奥运消息，星期六晚上七点，湿看全流。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七月三十一号，一年啊过咗一半有多，就我哋嘅中国新嘅驻英大使去向英女王递国书，女王咧就讲。他说中英关系很重要，如果需要我们皇室去做一些安排或者拉密一些，我们都是很乐意的。那么这句说话呢，在我们熟悉外交和熟悉英国的一些观察者眼中呢，似乎有些特别。因为女王好少，佢喺帝国接受帝国书嘅时候讲啲乜嘢说话，系好少喺世界上讲出嚟嘅。咁呢次咧就特别讲佢呢一句。咁当然可能一定倾咗其他嘢啦，客气嘅嘢啦。咁啊，但系最重要喺呢个时候，英国嘅政府又喺我哋南中国海。就做一啲小動作，咁啊又係伊麗莎白啊，即係安排啊，伊麗莎白皇后嘅呢個航母艦又要去南中國海巡航。咁你知道前一輪喺黑海就俾俄羅斯叫做演習性呢個襲擊，沿住佢嘅航行路線一路開炮。好似同佢明炮開路咁樣，咁啊呢件事又引起國際外交關係上好多個討論。後來英國咧就出一招，成件事嘅整個處理過程係俄羅斯主動嘅，係我哋嘅路線嚟嘅，唔係俾俄羅斯趕走。咁有咩證據呢？就喺原來某個唔應該出現嘅地方出現一批濕漉漉嘅文件。嗰啲文件係啱啱一個禮拜前嘅，就顯示英國嘅航線咧係按原計劃，所以唔係俾俄羅斯驅趕。咁啊，依啲件泄密嘢咧就出咗街， 嗱，大家記住啊嚇，冇手尾跟嘅喎，唔知點解突然間國防部最高機密一個禮拜前嘅文件，可以喺某啲唔應該出現嘅類似垃圾桶之類嘅地方，或者街邊或者汽車或者巴士之類嘅地方出現，咁就將一件嘅幾醜嘅事件咧，即係俾人驅趕嘅事件咧，就用呢種迂迴嘅手法嚟話俾人聽，唔係啊，我按原計劃嘅咋咁。咁啊，黑海啊已經一役，咁啊跟住啊，美國啊搞32國聯軍喺嗰度黑海附近喺北歐洲演習，咁啊大家就玩到不亦樂乎。咁啊就喺呢個時候喺南中國海呢頭呢個英女王老人家以近百高齡去呢個接中國嘅國書，講一啲想緩和中英關係嘅説話。咁啊而同名嘅伊麗莎白。呢、这個嘅名嘅航空母艦又喺中國南中國海話要巡航，咁啊英國有事先宣布喎、哦，呢、这個巡航我哋已經向中國遞咗航行路線圖嘅申請，所以我哋經過嘅時候，你哋唔使緊張啊，唔使咁大嘅壓力啊，咁嚇，咁啊即係話俾我哋中國呢、这個政府或者軍隊聽。好啊，我哋呢个系大家讲定嘅，去演嘅呢场戏。咁你睇到咧，无论系伊丽莎白老人家，无论系嗰啲所谓战舰、战列舰去巡航黑海等等，其实你哋睇到咧，英国咧其实样样都系即系唔知点解会咁有兴趣同美国去玩呢一场咁嘅。即係叫做有啲小兒科嘅戲啊！咁當然啦，正如國內有啲網民講，人哋老人家都親自同我哋講想搞好中英關係啦，唔通喺呢個時候撞佢嗰隻用佢個名嘅航母艦鬥撞咩？咁都係大家叫做側側膊啊，算啦咁嗱。咁啊，國際外交關係最近呢一個禮拜呢十日到嘅呢啲有趣嘅插曲咧。咁我哋有陣時注意觀察嘅人咧，就會覺得，唉，真係好睇嘅睇戲啊！咁多編劇，咁多人參演，演出一啲咁有趣嘅嘢。咁啊，幾時係高潮咧？咁啊，唔知道。嗱，咁你睇到咧，就過去嘅一段時間嗰個月內所發生嘅呢啲事情咧，都處處説明咗而家世界嘅局勢嗰個特殊性。同埋多變，咁啊，尤其是我對於伊麗莎白女王講呢句説話咧，而又被英國政府有意咁樣呢個向世界泄露出嚟，或者話講出嚟咧，我覺得睇到外交就係咁噶啦，都係虛虛實實，係嘛，剛剛柔柔咁樣喺處呢個啲套路，咁所以但無論點都好。我哋都睇到咧，表面上嘅五眼聯盟同中國好似碰得好緊要，但事實上每個國家都係迫於無奈參加呢場戲，而佢哋又想自己有一個唔同嘅角色，最緊要呢個角色就可以甩身。咁當然冇人頓到好似澳洲咁，係嘛？咁啊，最大嘅生意夥伴係中國，而係走去得罪佢。咁然之後，中國就好啦，我以後唔幫襯你買呢啲嘢啦，我去幫襯美國買啦。橫掂都係你個主因喺嗰度啦，你聽過主因講啦，我不如直接幫襯你個主因。你呢個要追隨佢嘅呢個下屬就無謂理啦。咁於是損失嘅就係澳洲。嗱，咁呢啲情況咧，我觀察而家即係觀察咗咁耐國際嘅關係咧，真係好少見到好似澳洲、加拿大。即係咁樣樣嘅反應，而又係咁冇章法，而係有啲混亂。反為我覺得新西蘭咧，仲係好正確咁樣睇到自己嘅位置，作出好恰當嘅反應。咁我好相信，世界都係喺呢個即係所謂跳 tango 啊，嗰度咧喺樹呢個按照各種嘅舞步喺樹跳緊，但會唔會？出現特別的情況呢，咁就即係我哋拭目以待。因此，即係我哋睇到個國家嘅社會嘅發展嘅時候， 就一定要想自己国家究竟顶不顶得住这么大的风浪呢？那我就想将话题回去这个7月1号习主席的在天安门讲话到，我想谈谈我自己的解读。 系呢斯拉人，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嘅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全世界都好注意习主席呢个嘅讲话，我相信我系好多好多人里边嘅一个关注佢嘅讲话啊。正如我喺几次都讲，我系好小心呢个正襟危坐，揸住笔记簿啊，去细心听。究竟这个国家，这个伟大的国家的领袖，他们想向全世界表达什么？我在整个聆听的过程里面，我第一就深深地感觉到这个以史为鉴，他讲了九点以史为鉴，我自己一路听的时候，在我脑里面就出现过去嗰200年，即系一路上溯到1821年嘅呢个时间，呢200年嘅时间，我哋好多嘅仁人志士，系嘛，好多嘅智慧嘅人，有才能嘅人，有激情嘅人，有学识嘅人，从呢个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啊，到呢、这个好多清末嘅学者，到好多嘅工业家啊，当然系工商结合啦，嗰阵时系官僚啦，啊，盛宣怀啊，呢、这个张之洞啊，好多嘅工业家，又睇到呢个洪秀全啊、孙中山啊、康有为啊、梁启超啊，好多嘅思想家、革命家，啊，去到1921年嘅时候咧。就是出现这个觉醒的年代里面的中共创党前的那些智者、啊、他们去日本留学，去其他国家留学，他们去找寻解决中国人民富国强兵的道路，再不接受欺负的道路。所以当我看着天安门的场景，听住习近平讲嘢嘅时候，我心里边一路喺处，即系自己脑里边过紧嘅电影啊，吓嗱喺上个世纪文革嘅时候咧，即系做一啲回忆同埋反思嘅情况咧。当时有个词叫做过电影，即系喺个脑里边将自己嘅 理解场景嚟过一次。送我过嘅电影就系从1821年一路到呢个2021年，呢200年之间，我哋中华民族里边嘅仁人志士、学者、勇者、智者、热血者，佢哋喺处找寻自己国家富强之路嗰、那个艰辛嘅血泪嘅过程，嗰种想不受欺负嘅过程，所以我自己一路听一路睇，我自己都呢个极之感动。我都知道我哋香港有好多年轻人都系为佢哋自己目前嘅想法有好多个激动同埋热血。咁当然大家嘅方向有唔同，我哋代沟好大啊，相差几十年，大家面对嘅场景唔同，所以无论点都好，如何将嗰种沸腾嘅热血激情放喺一个正确嘅道路上边咧？呢、這个的确系我哋好需要做嘅嘢，无论系政府，亦或系教育工作者、传媒工作者，点去引导我哋年青嘅呢一代睇到我哋过去200年嘅仁人志士嘅先烈，佢哋道嘅系富国、富民、强兵嘅道路，所以我觉得。听习主席的演讲呢，第一点的感受就是这一点。第二点的感受亦都是在耳里面，即是来来回回的。就是在历史上近这100多年很有争议性的这个李鸿章这位历史人物。他那句什么说话呢，就是讲到他说，安知我们100年后我们的后人不是能够收回所有我们屈辱地割出去的地方。他是寄望于他的以后的100年。现在大概这种情况就陆续出现了。我读李鸿章的传记，读梁启超 的书籍里面，很清楚地知道李鸿章过身，即是他在上个世纪20世纪初过身，在辛丑之后没多久过身，他的所有的书籍、他的文件是给了梁启超。他说我的后人未必会重视我这些东西，亦都他们没有这种这样的身份去写我的问题，因为是自己人。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秉住一支公正的笔去讲我是怎样。咁呢个所有嘅好多文件咧，俾咗梁启超。梁启超离开两广总督府，就去咗日本之后咧，当李鸿章过身唔够一个月，梁启超就出《李鸿章传》，吓誉佢为3000年嘅未遇嘅一个大人物。咁呢句说话，即系3000年未遇，或者话3000年嘅大变动，或者讲后来缩到300年。的大变动都是因为清末的穷困、薄弱、力量衰微，被人家为所欲为这样。所以当我去历史卷到去1953年上个世纪，这个朝鲜战争在板门店签约，美军要停战，大家要停战的时候，彭德怀将军就讲，他说西方帝国主义者凭着几门大炮就想在我们逞强，想呢任意侮辱亚洲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他就是这样在签订停战协议这个那个地点，他就是讲出这句说话。后来彭德怀将军就调回来这个中国，而国内呢就调咗另外几位好多将军去，包括杨勇啊呢啲志愿军嘅司令员。咁呢次咧系美国灰溜溜咁样样，唔能够打赢而离开，所以美军嘅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就讲：我唔会去应约去总统府啦，因为总统想请佢食饭，话我唔去啦。我系美军史上边一次冇打过仗就要咧撤离嘅一个，佢觉得 不是一个光荣的事。在美军在亚洲，无论他对中国的朝鲜战争或者日本的这个太平洋大战，到后来的越南战争，我们觉得美国在东亚是没有讨过什么便宜的。因为无论怎样都好，都看到到处都有他强大的对手。不是说他的军火厉害过人，人家就要跪低，就以血肉之躯、血肉长城，我们缺衣缺食都可以跟你在朝鲜打成平手。我觉得呢，美国的军事史上面，他们是要思考一下这个经验。所以面临今日的中国，看到这个场景，我相信无论几想引出中美的摩擦的人，都应该看一看历史。历史中国不是一个很容易或者能够用你的所谓你最优势的武器可以让我们屈服，更何况现在也都谈不上美国的绝对优势。所以在我看这个即是习近平讲话的时候呢，听的时候呢，我脑里面就闪过这些历史的场景。在开始讲话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留意的是一位民主党派的一个负责人出来讲话，是代表八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向中共致贺的。这个场景很多人呢就闪过就算了，但我很重视，因为这里是中共想向告诉全世界全国人民听，我们很尊重民主党派对我们的协助、协商、共同管治整个的中国。所以一开场的时候，是一位你们觉得很不熟悉的民主党派的领袖来讲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景语言，是告诉全世界听，中共是非常尊重那个即是其他的小党派的。 我想那里飞翔，我想横越这道墙，围墙越跳高才能爬越更高，怀揣世子心一双。执着，也许无人可救援，与难度更高，沿途容易跌倒，长远后我越顽强。也许世太纷乱，太多预设的阻障，孩童在梦想，正望着设想，制止我得

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喇沙利道。另外呢，现在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交通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公主道桥面。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沙田大涌桥路因为有道路扩阔工程，直至到下午的四点钟，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的车辆暂时都是禁止左转入安心街，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提提大家渡轮的消息，今日与风浪关系，现在翠华船务就是今日下午四点开始由蒲台岛去香港仔的渡轮航线暂时会不停车处的，就是由下午四点由蒲台岛去香港仔的渡轮是不停车处，到时经过要搭这个翠华船务的朋友请你特别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只要发挥创意，太阳底下一样都有新鲜事。 手机应用程式快乐鸟创作者张思雅同学， 运用 AI 情绪识别系统啦，嚟到鼓励大家做多啲大笑瑜伽同埋传递快乐嘅。 周晓恒同学， 入到去我哋呢个应用程式，我哋见到有五个掣嘅，咁第一个就系可以学习大笑瑜伽啦。 我都大笑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大家都可能不是很知道，究竟中国政府嗰、那個同民主黨派之間嘅制度嗰、那個聯繫係點樣樣？咁啊咁啱就喺我哋呢、這個研討會嘅時候，電台主持嘅研討會嘅時候，我哋籌備講嘢嘅時候咧，係六月二十五號。咁嗰日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喺六月出咗個白皮書嚇。叫做《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白皮書，在2021年6月，那天就發了這個白皮書，剛剛我們進行研討會那天。最近中國政府呢就用了世界通行的做法，尤其是好像美國這些大國通行的做法，就是經常將某一種政策，成熟的政策，用白皮書的形式發表的。所以在1940几年的时候，美国临要退出中国的时候，他都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所以都引起中国当时社会很多很多的评论。那现在中国呢也都用白皮书的形式去宣示我们的国家的政策，无论是讲我们的新型政党制度，抑或讲我们的扶贫，抑或讲我们的法律等等，都经常现在用白皮书的形式来公示给全世界。那这个是一个新的，就是确定中国对世界的正式的一种话语的一种制度。那在这个白皮书里面讲到，他说中国的政党制度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各个民主党派的合作协调，以及无党派人士那個合作協調的一種管治制度，即是中共執行這個領導管治，而這個其他的政黨就參政，就去給很多很多的意見。那很多世界上各國的人都不知道中國有幾多個不同的黨派的這個政黨。那在這個白皮書裡面呢，就列出八個民主黨派，它就是叫做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文革，一個叫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一個是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一個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一個是中國農工民主黨，簡稱農工黨，一個是中國志工黨，簡稱志工黨，一個九三學社，一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還有呢一個叫做無黨派的系統，無黨派人士的系統。咁呢一個咧就係中國共產黨領導底下同其他各個政黨合作協商參政管治嘅一個管治系統。嗱大家唔熟悉冇參與嘅人就會覺得，呢啲係中共得個講字嘅啫。咁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事實上唔係得個講字。我就抽一個我自己身邊嘅樣板，即係嚟作為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嘅個微觀嘅狀態，俾大家知道。喺因為我哋學校咧就係喺上海市長寧區嘅，而長寧區咧係被選做中國嘅涉外人民生活嘅呢個實驗區，因為長寧區好多外國人居住，好多外國人居住，咁係一個咁嘅實驗區。咁喺呢個實驗區裏邊咧，我哋亦都有代表學校嘅代表，教師嘅私人代表，又有學校行政方面嘅代表，係同整個長寧區有關嘅政府組織、政協組織、人代組織係有好多嘅溝通同埋對話，而好多嘅實驗咧都喺我哋長寧區進行嘅。嗱，譬如好似舉個例。他们要实验去了解听取关于法律上对青少年犯罪那个的教育和处理，想听取意见。那牵涉到涉外的时候呢，都来到我们那些区，就去到学校现场组织同学，他随便抽样组织同学，就组织座谈。由法官嚟介紹呢啲法律嘅內容，並且請同學咧去表達意見。表達意見咧可以用外語，而嗰啲法官咧亦都係用英語嚟回答啲同學嘅問題。嗱，咁呢啲咧就係其中一個微觀嘅小場景。咁啊，有陣時會組織啲先生去聽取意見。好多活動啊，都係喺嗰啲地方咧進行基層嘅了解、調查、實驗，然之後咧作反應、作修正。嗱，城市大城市如上海，涉外區如長寧，當然仲有好多扶貧地區啊、鄉村地區啊、旅遊點啊，咁都係作近似呢一種咁嘅調研、蒐集意見。請當地的呢個政黨或者嗰啲協商單位、政協嘅單位、當地嘅人民代表去反映人民對呢個政府嘅某啲施政嘅想法。老實講，我喺香港生活咗咁多十年，亦都好了解香港嘅政治。我可以好清晰咁講，冇一個政府喺微觀嘅管治。收集意見、聽取民意方面，有我見到的呢個習近平呢個十八大之後嗰種細緻的進入，嗰種精準的進入。嗱，請大家如果有一種偏見話我喺處擦習近平的鞋，咁你啊即管理解住先。我冇所謂，我只係想如實地敘述我哋嘅實際嘅情況。唔單止上海係咁，北京亦係咁，廣州亦係咁，其他嘅城市我哋有呢個活動嘅，有事業喺嗰度嘅，都有呢種聽取意見、收集意見嘅情況。俾我哋去參觀呢、這個嗰啲鄉村嘅嗰啲知識分子落鄉，嗰啲所謂年青嘅村官揾我哋嚟試點嚟對話，呢、這個亦都係咧。一個做法，我自己在這個過程裏面，我也都用很冷靜的態度來觀察件事情 work 還是不 work， 是真還是假，情況會是怎樣。我也都直接在香港打電話去找這些跟我相識的村官，去了解，有些特別是廣東暨南大學、就是、派去的，我特別去打電話了解最新的情況，來從中核實某些事情是真還是假。 要工作吧，要生活吧，首先需学如何放下，键盘卸下，未急着发言吧，翻一翻书，喝淡茶，今晚我光还可调暗吧，大概只要照亮床头是吗，上链转动都有日停下透气吗，学会放低它，尚有风景等你看吧，暂时别管触觉坏了吧，似工蚁在爬，别太满足吧，尚有光阴等你耗吧，别忘着充实宝马， 若你爱惜他， 做到不懂释放亦放下，放他半日的假，相机放下更专注吧，看演出就全程看吧，电话放下，聚餐就要谈话，手机不懂这年华，导致的本末清调整吧，习惯一切摄入屏幕是吗，对机器像好有热情吧，需要吗，学会放低它，尚有是没火机好吗， 然后也因他 累到一些触觉怪了吧，似工蚁在爬， 别太满足他， 尚有光阴等你耗吧，别忘着充实好吗， 你爱惜他， 做到不懂释放亦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头先我讲到各个呢啲咁嘅政党，你哋可以话，唉，系呢啲系附庸党，唔紧要，佢的确系细嘅，因为佢每个党大概都系最多嘅系几十万人嘅党员，最少嘅好似台湾嘅民主自治同盟嗰度咧。是得几千人嘅啫，因为用台湾嘅身份咧嘅人唔多，是3300多人嘅啫。有啲系几十万人，有啲系知识分子嘅，有啲系科学技术人员嘅，有啲系工商业家嘅，有啲系企业家嘅。咁佢都形成咗佢哋嘅组织，派出佢哋嘅代表，直接同中共好多每年都有好多各式各样嘅座谈对话。咁你可以話，中共開會，你夠膽講唔同意見咩？恰恰相反，個個都認為呢啲時候就係要表達意見嘅時候，所以都做得好認真準備，都喺自己嘅組織裏面咧聽取意見、收集意見、寫成文件，大家都好謹慎、好小心，利用呢啲環境咧去表達，覺得。有啲嘢做得好，有啲嘢做得唔好嘅嘢咧，係充分咁樣表述。我就覺得，so far到現在，我嘅感覺係 work 嘅，係有效嘅，係收集到好多意見上去調整咗省、市、地區嘅各種各樣嘅施政嘅一種方向嘅。所以呢個嘅系統咧，係越嚟越感覺到有效。所以而家其實我哋好多嘅商業機構啊、大機構啊，都開始認真注意參加呢一類嘅基層嘅呢個政治社會活動。正如喺研討會上嘅時候， 李浩然生講有5000多部各級各市各地各省有立法權的地方出的法律，都是通過大量這些民間的搜集，而讓那個法律的條文、行政的程序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人民的需要。我很清楚地想告訴大家，如果你說中共是靠他的幾百萬武裝部隊來控制住中國人民不准出聲，所以他管治到這樣，我覺得你是錯了。你隨便回去任何一個省市和任何一個普通的人，你看看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點。所以慕尼克安全會議說意外地的調查是得到原來中國人民對自己的政府呢是支持得這麼緊要的。問他們覺得你最大危機是什麼，他們的答案就是我們中國人最大的危機就是美國很敵視我們，經常在樹搞搞震。那這個呢，他們覺得這個調查都是意料之外。老實說，如果要 調查是拿假訊息的，拿不真實的東西，調查都浪費氣。他就要拿到哦，原來是這樣想東西的。老實說，我自己在國內有這麼多地方工作，亦都是面對很多知識界、企業界，我很相信我不能夠說中共樣樣都做得對，但最少我覺得他們是想盡辦法做到越來越接近對，使到人民覺得得益。這個呢是他認為呢坐江山打江山的關鍵。所以我覺得就我在說細心聽習近平的講話的時候呢，在我腦裡面過了很多電影，一路在說思考各種各樣的問題，而不是所謂只是在處聽他跟我洗腦，我亦都在處想每一個的做法後面是乜嘢嘢。咁呢個呢我係一路思考嘅。另外當聽到佢講以史為鑑嘅時候呢，我又好強烈地閃出一個習近平唔喺呢個場合，喺第二個場合講嘅關於蘇聯崩潰嘅經驗教訓。呢、這個就係史，係蘇聯崩潰嘅經驗教訓。除了他总结出党对军队的领导失控，党自己的瓦解，他特别总结当党的领袖被西方的话语权吹吹捧捧分做甲派、粤派、丙派，这个就 是这个诺贝尔奖，这个就很开放，这个很进步，这样分而吹到苏联的领袖个个自己站了哪，他說這個是一個慘痛的經驗教訓。那這裡就是告訴這個我們聽，習近平你儘管什麼獎都不頒給他，你儘管罵到他呢祖宗十八代，我想他很清楚知道只要人民得益，你怎樣罵沒所謂，不介意。這個就是他的以史為鑑。當然他俄羅斯的蘇聯的崩潰，他還有很多經濟上的借鑑，科學技術上的借鑑。現在看中國很多的實踐，很多很多是接受了蘇聯崩潰瓦解被美國的策略去攻擊、分化、拆反的時候的經驗教訓。因為過去的蘇聯的崩潰，格林斯潘的回憶錄都寫得很清楚怎樣將蘇聯拆了它。那這些呢經驗教訓在習近平的以史為鑑裏面，相信他起草這篇講話的時候他沒有講出這個以史為鑑，如果有這一點他就不止九點了，就十點以上了。這個以史為鑑這四個字呢在這篇講話裏面是出現了十個段，一總綱的時候他講到以史為鑑，跟住有九點講到以史為鑑。如果習近平當時腦裏面擺埋蘇聯的問題落去呢，就十點㗎喇。但係因為他覺得可能他哋中央覺得唔應該擺呢個經驗教訓落去。但事實上我覺得中央的寫稿的人一定諗到以史為鑑裏面蘇聯崩潰的歷史亦都係足以為中國的借鑑。除了一路都我有講過的其中一個就是施政脫離人民，讓人民得不到實益，就造成人民對蘇聯的這個放棄，造成蘇聯瓦解的時候只不過好像他熄了個燈掣一樣， 嚇蘇聯幾百萬軍隊、共產蘇聯共產黨人冇一個人出聲，就因為佢個黨已經瓦解咗。所以喺呢一點嚟講，當習近平咁強調黨嘅領導、黨嘅管治、黨嘅思想工作嘅時候，我相信喺佢腦裏邊係充滿咗危機感嘅。嚇嗱，呢個近呢十年嚟好明顯地，習近平喺處盡最大努力去扭轉自己嘅呢個執政黨存在著個問題，要改正佢。所以佢亦都喺講話裏邊講到，呢啲先係咧最艱難險著嘅嘢。如果你睇中共新出版嘅二月份出版嘅中共簡史，成幾百頁嗰本書裏邊就講到咧，危機就發生在內部嘅問題。所以點樣從嚴治黨呢，是他以史為鑑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們看到他的講話裡面講到以史為鑑的時候呢，我覺得除了他講出來的內容之外，腦裡面也都有很多史的這個作為鑑的監察 的內容。所以我也都很細心看他怎樣去描述已經過了他的領袖，一路描述到胡錦濤，他的描述是很清楚，從毛澤東開始一路講下來。咁如果你再加埋最近中央電視台好多嘅戲劇節目、電視節目裏面，將李大超、陳獨秀、李達、徐秋白呢、個陳延年、陳橋年彭湃所有嘅喺中共裏面呢、這個前赴後繼嘅呢個領袖同埋烈士嘅介紹嘅話咧，你知道喺寫呢篇嘢嘅時候，佢哋嘅歷史烈士同埋先進人物嘅名單啊，我相信咧可以好多頁紙啊。咁我自己有一本書都係講到呢個問題啊，我足足用咗四五頁紙開張表格，將兩百年嚟喺中國嘅呢個奮鬥，無論佢為富國強兵、為民主、為政制改革、為搞革命，總之一切想中國進步的仁人志士，我開了一張很長的名單，也都是我給自己一個參考。 望向每雙雪真眼睛，似看到最動人風景，沒有噪音，只得笑聲散播到最遠的山嶺。在这世间分享晚餐，有重担有万人分担，没有染污的晚空，会看见远方的花瓣。